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奇瑞汽车召开 Find2X 智联万物智能品牌发布会，发布了包含五大业务平台的全新企业智能品牌奇瑞雄狮，并展现了诸多奇瑞在智能科技领域的先进技术。奇瑞雄狮旗下有雄狮智驾、雄狮智云、雄狮智造、雄狮智营和雄狮智行五大业务平台，涵盖了奇瑞在研发、制造、营销和服务等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智能化布局。另外，奇瑞全新 SUV 瑞虎8也同期公开预售，该款 SUV 售价为10万至14.1万元。新车搭载基于奇瑞雄狮科技平台打造的智能车载系统，新车提供三种版本，以及 1.5T 手动和 1.5T 双离合两种动力总成配置。此外，瑞虎8全系车型还将在5座基础上提供5+2座椅升级布局，供消费者多元化选择。 2018第15届北京国际车展强势来袭，4月27日至5月4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天主新馆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盛大开展。届时，快车道 FM 坐镇主场，为大家直击盛况。众人追捧的超跑豪车，科技感十足的新能源汽车，还有定义未来的概念车型，还等什么？听直播就对了。哦，还有万元红包等你拿哦，不见不散。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一水， 我是老车。 昨天新车跟大家提到了一款车，然后结果呢，这大家就关注度还挺高的。嗯，然后说那这车买不买呢？行不行呢？今天我们跟大家伙儿再分析一下啊。 嗯， 昨天提到了一个 日产途达， 怎么讲叫在这个级别当中中算是硬派越野车是吧？ 对， 因为它有一个非承载式的车身，是吧？ 嗯， 然后又有一台自然吸气发动机。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搭在一起啊，你要是真出去越野还行。我始终不太能够理解一台越野车，而且是那种极限越野车， 嗯， 去上一台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嗯， 就是因为 新款牧马人怎么办？ 对呀， 就我很好奇，我特别期待，我想知道牧马人那一代的，就是很多一些在野外的一些特殊路况当中需要去很精准的控制油门的时候要去怎么处理。 那你说奔驰 G 怎么办呀？ 奔驰 G 怎么了？ 你不也是涡轮增压的车吗？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也对哈。不，但奔驰 G 它基础含量高吧。 嗯，对， 而且奔驰 G 有个特点，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啊，是不是跟 AMG 一样的，他们的涡轮好像介入的时间偏靠后，比较靠后。 其实现在这个既然能把它拿来用，我觉得在技术解决上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你那为什么越野不用电呢？我很好奇为什么加涡轮不加电呢？加电来多稳，劲儿多大呀？ 有的时候不一定的是需要我， 就是你怕跑 对 跑电， 不是说要那种猛的一下要怎样，其实它更 不是电流， 是 不是你要说到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奔驰 G， 我觉得算一个特例。首先人家来讲，人本身基础排量就在那放着了， 对， 不管是 4.0T 的还是 3.0T 的，对吧？人至少前面是至少是一个 V 字形的这么一个排列， 对，还有 它的气缸数也高，然后基础排量也大。 还有一件事儿，人家想在一些极限的，包括开启低速四驱的时候，人家跟涡轮可以迟介入、晚介入，甚至不介入，你基础排量也够用。实在不行了，涡轮再进呗。我觉得在程序上面，一个奔驰那个级别车应该可以能够做到这些细节。反正我也没摸，我也没开过，我猜想是不是？ 所以现在， 你要说回来，这一个2.4升的直列四缸发动机，然后放在了一个非承载式车身的这个车型身上，其实会有很多人想，他第一个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开它出去玩？ 嗯、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这个这样的问题，对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那如果说我不开它出去玩的话，这款车型跟奇骏有什么区别？咱们先不说价格 啊、 嗯，对吧？有什么区别？只是承载方式不一样吗？就是一个非承载车身，一个承载式车身，一个沉点，一个叫什么轻一点，对吧？乘坐舒适感就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当然，那个车型大小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嗯、 反正你要是这，因为我昨天整个把两台车简单做了一个对比来观看啊。 嗯， 如果是你城里边使的，一年半年你也出不去一趟， 那还就是买一个奇骏吧，和奇骏舒服还省油。 对，你别往这上面看。如果说您要是一年出去个5、6、7、8趟，而且还对这个越野这个级别有一些向往和追求的，那么20多万， 嗯， 上个四驱的， 嗯， 这个车我觉得应该还是很可以的。 而且毕竟还是日产这一套四驱系统， 嗯、 大家相对来讲的话、 哎、对对对对对 还是比较觉得可靠啊，或者说是信任度还相对来说高一些。 就老、嗯、最早的老奇骏，方头老奇骏那套四驱系统，我也是 那个那还是一个电控四驱呢， 还是 那还挺管用的， 还是感受过的，还是有一定的脱困能力的。 对，在当年的城市 SUV 当中，我觉得奇骏的这个脱困能力是要比 CRV 跟 RAV4 要好的。 你要怎么讲？它佼佼者， 那这矬子里拔将军的 啊。 嗯嗯，然后你要看，就是就咱接着说啊，就可能跟这个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个途达可能还没有什么关系，还没有切入正题的时候，你看途达它放的这个轮胎是 AT 胎， 嗯， 这就可能要比奇骏在这个轮胎的定位上肯定又不一样， 那肯定 对吧、 嗯、 ？AT 胎相对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整个的花纹的这个造型啊，纹路的这个深浅呀、啊，以及胎的这个软硬度啊，和你胎的这个真正用途来讲，那肯定它都是向往着非铺装路面多一些的车， 嗯， 是吧？ 嗯， 所以这款车型还是简单总结一下下，就是这款车型还是会给。很多愿意出去玩的这种城市消费者所准备的， 嗯， 就是他肯定还会兼顾到一些城市的驾驶，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在城市当中开牧马人， 嗯嗯嗯。所以呢，今天我们在选谈到途达的时候，就是还是兼顾了比较出去玩的和有一些野外户外追求这些朋友。 对，但这个出去玩和在城市当中的比例，我认为并不是50比50，可能是在城市当中会更多一些，比如55%跟45%这样的区别。 对， 但它必须要占30%以上的这个出去玩的意愿。 还有就是出去越野呢，你也自身呢，你就往别上看吧。这个入门的话，这台车应该还是能够让你有空间去发挥一下。 是，所以一共上了6款车型，咱们待会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到底哪一款车型更适合咱们的消费者去入手。 哎，没错了，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到了天。 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欢迎回来，私车定制。今天跟大家定制途达，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你这个整个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去买这台车，还再给你补一补啊，就是有一定越野需求，那么越野的级别别太高，然后城市路面需求占到 60% 左右，那么户外占到 20-30%。 嗯， 然后 就你就说 40% 吧，要不然你另外 10% 你说什么， 走烂路吗？ 那不就户外 你知道吗，有些人啊， 嗯， 有些人以压泥巴为乐趣，以压水压沙子这个感觉为乐趣，能 就是在沙滩上等一等 啊，差不多、 差不多是那种， 就我过去了，一身泥特别棒，走你， 我就是 这车可以了， 车身上甩泥点就靠着我越野了是吧。 其实这个车我倒是说到这儿啊，我倒是觉得可以，我们结合它的价格来看了， 嗯， 我觉得这个车它的主销城市区域啊， 嗯， 不是这种一线二线城市，甚至再往下， 哦， 因为这个我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有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回老家，然后那边因为属于农村， 嗯， 你去农村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路面，虽然现在这个城市化这个农村城市化这个进程很快了， 嗯， 也开始这个柏油路啊， 嗯， 路都很平，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是有土包沟沟坎坎， 啊， 什么水渠啊这种的，就一到冬天， 嗯， 它就变得路况变得很糟了。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开着一辆比如说就是两厢车或者普通的家用轿车的话， 容易破底， 对，这个时候加上你知道农村这个汽车的交通利用率是要比城市要高很多的， 嗯， 我们家里面一辆车， 嗯， 甚至几辆车可能也就坐一个两个人， 嗯， 但他有时候一辆车会坐上四五个人， 嗯 嗯 这个时候你这辆车的这个通过性就显得重要了一些， 知道吗？我想起了我前几年我老家的状态，这， 嗯， 那个老二线城市吧， 嗯 啊，不，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状态是什么样呢， 嗯， 一年修两次路，每次修路那个马路也恨不得跟那个乡间土路差不多的感觉， 嗯， 就是 刨开之后我就不管了。 还有大冬天你会经常发现春天的时候柏油马路上有几个大坑， 那个一般是下雪之后就化冻裂开了， 一冻裂开然后大车一过就压出来有大坑了， 嗯，这个柏油的质量不是特别好， 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我们那边冬天太冷了， 太冷了， 一冷就冻，冻了就得， 嗯， 玩年还得修， 对，是， 嗯，所以说我觉得老车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 嗯， 但是你要是说那种情况的话，我就觉得买一个， 嗯， 手动两驱， 嗯，对， 就挺好的， 是，但是呢，也算更正一下刚才我说的，但看看这个价格，其实要是真的说到那个地方，就我刚才描述的那个场景，比如说到农村了， 对， 这个车买这个车可能还不太现实，它毕竟还是贵了一些。 不要觉得现在我们的， 不就是用车需求 不 一样，不 是没有钱，不是我不想买， 对，我的需求不一样， 没必要。 即便是有烂路或者有这个需要我去这个很好的通过的，但是我也是。嗯，不太需要，可能这样的一款 车，为什么宝骏跟五菱卖的那么好， 哎， 对吧？ 它的价格还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人家也是非常在说车， 对对。所以，但是呢，放那个话说回来啊，我们看到它的价格之后，你看最低是手动两驱的那个是16万9千8， 嗯， 然后再往上走两个档，就是到了20万，就19万9千8，这个就是已经是， 嗯， 当然了，这还是两驱呢，但它已经就是配置啊什么。变成自动变速箱了， 对。 但我觉得就到了这个售价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城市里面开，偶尔去出去玩，比如说我要去钓个鱼啊，我去浇个油， 嗯， 跟两个三个朋友，那开上它，我觉得 哎， 就是特别有这个， 哎，钓鱼这事儿。 说到钓鱼，嗯，原先的那个奇骏后边是有那个盒子的， 哎，是是是， 对吧？ 是是是， 那个我觉得那个设定真的特别好。 嗯， 一个是奇骏，另外一个是最早年间的标致的3008。它那个后备箱是分段开启的， 还有克雷奥，老的克雷奥， 哦，对，老的克雷奥也是， 嗯， 你可以坐在上面，我觉得那个设定挺好， 对， 说歪了啊，那这样吧，那其实咱们就给大家框了一个框，也就是说16万9千8跟18万9千8的两个手动，不管是精英版还是领先版，实际上我们不是太推荐给大家的。 我觉得分城市吧，就是起码城市路面别太堵的，这样开手动挡车没有那么压力，没有那么大压力。 那至少咱们就不是最推荐的， 嗯， 对吧？所以咱们最推荐的四款车型实际上是从19万9千8开始起售。 对， 对， 嗯，其实那你要这么分的话，那就是现在就是开始上到自动挡的版本。 对， 自 动 版的版本 开始， 嗯，无外乎也就是两个梯队，一个梯队 四 驱， 要不要四驱？ 对， 嗯， 那我要是觉得你要看这个车的话。和它的这个整个的设定， 要不就买四驱，要不就买手动两驱， 要不就是最低配的，要不就上一个最高配。 对，这台车你如果说真的在城里边开，你要承受的，我要跟大家伙说，你要承受一个什么事儿啊？就是第一，它的高车重带来的高油耗，它肯定要比奇骏要多一点。如果说你单纯要城里开的话，买个两驱，你为什么不买奇骏呢？而且其实价钱差不多，而且奇骏更城市化一点，是吧？ 嗯哼， 那你这你 但是奇骏没它硬派 。 是吧？ 嗯， 哦，那可以。比如说，你觉得奇骏太娘炮了，好，那我就要 muscle 一点。那行，多付出一个油左右， 一个油不止， 一个油不止， 一个油不止。 那就两，就这 款车最沉的这个版本是1.9吨。 它俩的区别是不就是相当于我平常我要开奇骏的话，一个人开车差不多就正常。如果我要开它的话，相当于我奇骏上面坐俩大胖子， 一个空车，一个超载。 哦，差那么多， 差400公斤， 两个两百。 差400公斤， 哦，那两个油站不住还能、 站不住， 所以说你看啊，就这个怎么讲说怎么差出来油， 而且我还在一直认为，就是说如果你要在城市里开这么大的一个车，你只要是不是买那种进口车，你没法选这个自动挡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大的车开一个手动挡？真的很累，会很累。 对， 那咱不说堵车那种累啊，就是你开起来，你包括你开点正常的这个驾驶那种感觉会很累。所以我还是 一二档挺有劲儿的。 你，我还是这个延续我的这个想法，就是两个手动挡我都不给大家说了。就是如果你需求把它当作一个工作车来讲的话，你买这个手动挡去，因为你对于配置来说你没有更多的需求，对吧？只是装东西。然后如果你要是愿意在城里去开一个手动挡，而且人还是 7AT 啊，对吧？ 那可不 ，7AT 我觉得这比 CVT 的这个传动效率虽然不是那么的那个精准啊，或者不是那么平顺， 这么 也很好了， 可靠啊。 这么耳熟，我记着七档的变速箱是奔驰那边过来的，应该供应商是用的一个。 如果是 CVT 早年间奔驰的话，有可能 啊、 哦，早年间 奔驰的供应商， 对， 因为 7AT 在我在整个的日产阵营当中，我 7AT 用的比较少， 只有 CVT， 英菲原来用过， 对， 哦， 英菲原来英菲尼迪用过 7AT， 那就对了，那就是你看、啊、我们转回来啊，就是那么自动挡车型你们怎么推？ 自动挡刚才你说就对了、要么就是一个这个 四驱顶配， 买一个配置的， 对吧、 买一个配置的高的两驱车、要么就是四驱的那个低配。 哦，你是这个意思？ 对， 我的意思两驱就不买。 那就是两个四驱怎么选？ 两个四驱， 两个四驱，我觉得 价格一下就上来太多了吧？ 两驱油耗真的还挺高的， 其实。 就不是，我是觉得你要是买两驱的话，你也既出去不去玩，然后你在城里边开又没有那么省油，然后你就只买了个 硬派。不，他买的是个大呀，他买了一个4.8米的这么一个将近1.9米的这么一个车呀，对吧？虽然比普拉多还是小一号，但是我总比开个奇骏要大吧？ 啊、哦，行， 而且这个车它好有 的啊，自动挡两驱你们选哪个？买高 在两驱里面，那肯定要选199,800那个自驱两驱就顶配嘛，相当于是就是两驱豪华版。 我还说的是两驱的那个叫什么智享版，219,800的 低配的，你选 高配 啊、哦？对对对， 就是倒数第二个配置， 倒数第二，对， 哦，两驱 这是高配， 行啊，那个、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定制一下途达，然后现在是手动挡的版本，跟大家说了怎么选，然后自动挡的两驱怎么选也跟大家说了，然后一会儿我们休息一下啊，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来聊聊顶配的两个车型，就是自动的四驱，这两台车的价位就上高了，但是也会有更多的所谓的出去玩的这种乐趣， 对，因为毕竟是带四驱了嘛， 对 对吧， 有什么所指，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详细分析。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今天定制途达，前面跟大家说了手动的，然后两驱自动的，现在是自动四驱的。 四驱版本我们先看一下那个自动豪华版，就是 整个车系里面的次顶配车型， 22万多的那个， 对，22万5千8那个。 嗯， 首先呢，它是一个在四驱车型里面最便宜的， 对。 然后呢，它的配置呢是比较实用，而且也挺丰富的，够我们日常用没问题。 嗯， 当然了，这些什么锁止啊、差速锁呀，还有这个 四驱的都是一样的， 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从配置上来看，然后综合它的一个价格，我说的这个价格呢，其实我就在想，我一直在想，这个车到底它对标的是哪一类车型，我也包括品牌进来。你要说它去跟合资的那些品牌比吗？我觉得它可能在这个竞争力和 独树一帜的 口碑上，可能还真的有点不太敢正面就是接触，就是比不过人家。 其实它算， 但是我突然想到，再往下如果降一个档次， 你说哈弗 H 九吗？ 对，你比如说 H8 H9， 嗯， 上汽大通的 D90， 嗯 啊，甚至于这个 还有别忘了有江铃福特的撼路者， 对，就 那个车可能有点贵了， 对，那个肯定那个不行，那个比它要贵一些， 七座的嘛。 然后还有这个 50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MUX。 对对对，那个车，就是如果要是把这些车放在一起比的话，那我相信可能它在这里面就属于 品牌力高的， 对，就属于上到了塔尖的那个水平了。我干嘛花20多万我不买它呢？好歹它也是个日产，它的发动机、它的变速箱、它的那个皮卡的底盘技术都还是让我们比较放心的。 你刚才一下就跳到了后面这一步，那所以你选的是、 我也是，就刚才我说是那个四驱豪华版，22万5千8。 为什么加个你也是？你的一水也选那台是吗？ 就是我 应该他也是 我 首先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首先要看这个就是四驱，因为买这样的车型的消费者朋友肯定是爱上了这一个动力系统和它的一个底盘和它的四驱、是吧？那在如果真出去玩的话，可能对于一些配置来讲，首先你不是那么看重。那你先看这个同样为四驱最便宜的那一款是多少钱，但是如果说你再往上加2万，加到那个24万5千8的那个全车系的那个顶配，实际上你多出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是， 对吧？ 它的很多配置都是 简单来讲的话，你比如说全 LED 大灯，这个是有的。然后那个真皮座椅，当然这无所谓啊。自动空调，而且多种的这个膝部气囊，就是驾驶席的膝部气囊。 它应该是最顶配有8个气囊。 对，然后那个窗帘的窗帘式的这个辅助安全气囊，然后包括这个触控屏、手机智联， 对， 这样的配置。 对，这是多了2458的二。 多 两万多块钱， 看你怎么选。但实际上想说的一点就是，这个车好像全系是4个喇叭， 好像日产的这个音响上确实表现的不太尽如人意。 早年间我们测试那个楼兰的那个贴牌 BOSS 的时候，我就说这肯定是那个假的。 对，确实， 那个高音不透，低音不浑厚，然后就感觉只听着一个单音的那种感觉。 其实，如果说在做这套系统的时候，做一个好的声音还原度，比喇叭数量要重要的多得多。喇叭可以刺，但是声音解码芯片要还是要多花点钱，我觉得还是能弥补一些的。我觉得这一点马自达可能做得更好一点。啊，说远了，那就是说这两台四驱车型，你们是推荐哪一台呢？ 我其实还是觉得低配就够用， 低配够用。 对， 低配 我也是2258这个豪华版就可以。 低配够用，加2万的话，你们俩觉得那个值不值那些配置？ 我看消费者怎么选吧。反正你要堆现在堆配置的话，我觉得是不值的。 OK， 其实对， 就是你不行，我自己加的话， 对，我自己加可以啊。 这里面唯一就是在这个顶配跟豪华版之间唯一的一个我认为有用的配置，就是那全 LED 大灯。 那可以是，那可以自己装吗？没问题，你换一个全能总成就行了。 总是想着换，就是这麻烦，我觉得这可能就这里边是唯一的一个。如果它能在这个车系里边单独提供， 但是它的 装的话， 但是它的安全气囊你是没法选的。 对。 啊、 这个 这没法，这肯定没法选了。 所以，如果你要注重安全的话，那可能这个最顶配的8个气囊这个数量，就要比其他车型的4个安全气囊就要稍微来说 相对 要保护更全方位一些。 但确实，看一下它的安全配置，还真的是像那个智能碰撞刹车制动系统， 但那个 BA 吧，那叫什么 IEB 啊，然后移动物体的探测预警， 那个都是选装的 啊， 那都是一个选装件。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析了一下途达的整个的选购的意见啊。其实我觉得它定位还是比较准的，一共就6款车，我觉得每款车也都能找到自己相应的细分客户。这样吧，如果咱们听众朋友，您要是想买途达的话，你可以把你个人的一些条件和一些需求发送给我们，我们单独来帮你定制。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把问题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啊！明天北京车展了，记得明天喊红包，关注我们的微信啊，微信搜索快车道FM。好，